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各位欢迎收听今日下昼由杨立门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杨立门你好， 你好，家永你好，各位好。 今日我哋节目有三个主题， 系 一出现职位空缺、人手短缺、打工仔工作过劳苦不堪言。第二个主题咧就系居民来源地嘅歧视问题。 嗯。 第三个主题咧就系港铁票价调整机制。 嗯。 可能我印象中我好似唔知点解从来未访问过你，旧时做节目嗰阵。 咁、一样啫，而家我真系好高兴，即系同有幸同你一齐做呢个节目啊，第一次。 你真系识讲嘢，真系。我想问下你咧，喺你过去任职官员嘅生涯当中咧。嗯有冇负责或者多唔多负责劳工福利嘅事啊？或者具体啲讲，有冇做过公务员事务局啊？ 嗱，我喺度做过公务员事务局嘅，即系做过两轮添啦吓，但加埋都唔够三四年嘅，就劳工福利就冇做过。咁但系咧就我就做得最耐就系即系负责系行即系政务主任职系嗰个嘅职系管理嘅。咁个职系管理咧、就包括招聘嘅， 系 吓。咁政务官咧就每年招一次嘅。咁、咧就即係唔同而家警察咁樣啦，即係唔夠人用呢就全年招聘啦，咁但係政務官呢就每年招一次嘅啫。咁亦都呢嗰陣時我嗰個年代呢就唔會話招唔夠人啦，即係咁樣嘅。即係即係话晒都係所謂天之骄子嘅岗位呢就好多人報。 咁所謂直情係 呀。報即係嗰個起薪點係幾比較高嘅。咁但係聽講而家都唔係咁搶手啦。 無論你做邊個岗位都好啦、作為一個高級管理人員呢。对于点样氹到啲下属即系开心，点样令到佢哋更有斗志去工作，相信你有一番嘅体会嘅。 一定啦，系啊，即系要佢哋快乐啊嘛，喺工作岗位系嘛。 系啊。 咁但系咧就话即系唔系讲咁容易噶呢样嘢，即系要个工作本身系有即系满足感啦，同埋即系有获得感啦，即系觉得个薪酬系同佢嘅工作系相匹配啦，即系各个即系因素嘅决定嘅。 系一门艺术嚟嘅，艺术嚟，好似同你喺电视。头都要做节目，讲啲唱歌啊、英文啊呢样，都系艺术啊， 冇错。 艺术即系唔可以好似机器咁样就一加一等于二哦， 冇错。 好多人 开唔开心，你点量度啊？ 系咁究竟香港人即系开唔开心咧？咁样睇你遇咗啲咩人啦、有阵时同你周边嗰啲人群体啲嘢都关嘅， 系啊。 有啲群体一日都渗到落树即系落树叶都落晒嘅， 系。 老实咧，我就唔系好中意同呢啲人即系相处。 不过即系讲开讲，即系联合国今日又公布咗即系全世界咁多国家嘅开心指数，啊话芬兰系最高最开心嘅国家，香港咧排第唔知八十几，即 系 又跌咗唔知几十位。 唔开心，真系唔开心。做嘢开唔开心咧，就同你人工固然系一个因素啦。 系啊， 往往呢个唔系最重要嘅因素。你喺嗰度工作嗰个机构嗰个愿景。 冇错， 吓、同埋愿景 系啊，冇错， 符唔符合你嘅心水 咧？ 呢个其实最重要嘅， 冇错。 一日到黑都觉得，呢、這个机构都唔系波咁样，咁你点会开心啊？ 系啊， 系嘛？呢、這个重要嘅。嗱，有一个机构咧就叫做和富社会企业，另一个机构叫香港开心啲。佢哋做咗个调查，话在职人士嗰个职场开心指数咧，如果以十分嚟满分咧，香港人嗰个职场开心指数咧，即系得5.15分啫，相当之唔开心噶吓。嗱，而我哋请嚟咧有关嘅人士咧吓，就系香港开心啲嘅顾问，东华学院护理学院副院长林清先生，同我哋讲佢哋嘅调查嘅。 嗯， 你好，喂。Hello， 系林青喺度吗？ 喺度。 系林生，你好， 你好，你好。啊，可唔可以先讲下你哋嗰个调查最原先嗰、那个出发点系本来想做咩嘅先？ 其实香港开心啲本身就系想反映用一个即系研究嘅方法咧，去反映香港人喺唔同嘅范畴咧，究竟有几开心嘅。咁我哋有五六个指数咁多，咁其中一个今次发布嘅就系香港职场开心指数。 咁、那个香港职场开心指数简单啲讲就用十分嚟满分啦，咁就结果系点咧？ 我結果我哋見到有幾個有趣嘅發現啦。第一個就雖然話有趣咧，但係都有啲悲哀，就係香港嘅職場開心指數只係得5.1分， 差啲唔合格。 以十分嚟講嚟講嚇，咁我哋除咗問佢職場開心指數咧，我哋都會問佢個人開心指數，即係你唔計職場啦，整體嚟講嚇，你個人有幾開心？咁就5.62，咁5.62咧就有意思啦，因為咧我哋有做好多唔同嘅指數，包括一個非即係一般人口嘅調查，即係包括老人家。學生嗰個都有調查，咁而嗰個咧喺最近2022年發布嘅時候咧就6.59，咁喺個COVID 嘅中間啦，差唔多。咁6.59，但係我哋呢個調查係做緊係12月啊，2022年12月，咁應該係我哋所謂疫症嘅尾聲啦，亦都開始復甦啦，係咪？咁但係結果見到呢班在職人士其實得5.62，連一般人口組嘅做一個所謂參考線嘅話咧，6.59咧都不如，或者仲少一成。一分喎，少一分好多噶，講緊1500個問卷，遊客問卷嘅時候少得好多，即係見到乜嘢咧？原來在職人口佢哋好唔開心，其實都幾唔開心添。因為如果你有對比芬蘭其他國家咧，佢哋係講緊8分-9分嘅個人開心指數，咁一個人本身都唔開心，咁佢喺職場都唔會有好開心嘅表現啦。呢個 肯定 第一個見到啦。咁第二個就係、是。我哋有見到原來有成40% 以上嘅港人咧，佢表示喺工作入邊咧出現一個過勞嘅情況嘅，即係 burn out 咗。咁有31.5% 嘅人士咧，在職人士咧都指出咧，因為工作咧係導致一個工作生活失衡嘅，即係話佢覺得咧即係 imbalance 基本上係失衡嘅，即係工作消耗咗大部分嘅精神同埋時間，佢已經無心無力去照顧家人或者照顧。自己嗰個嘅身心社靈嘅健康啊等等嗰啲，咁呢個都係好 alarming 啦。咁亦都有一個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咁好啦，一個人工作上開唔開心，邊個係最影響佢因素咧？咁喺一個呢個嘅環節嘅一個問卷調查入邊咧，就發現咗薪酬嘅恰當度或者合適度。但薪酬恰當度即係話薪酬受薪者咧考慮到自己嘅工作量同埋工作表現之後咧。所對獲得嘅薪酬咧，感到有幾恰當，即係5分為之恰當，1分為之完全唔恰當。咁當然我哋會理解有機會係 overpay 或者 underpay 即係過多人工同埋過少人工啦。不過我多數我相信大部分在職人士都覺得係過少人工嘅。實際收入咧，即係跟住我哋就話，咦？咁有啲記者都有問啦，跟住，咁係咪即係實際收入越高越好啊？咁我哋咧即係做咗一條嘅 histogram 一個等高線啦，就發覺，喂，原來實際收入反而係冇乜關係嘅，同個職場快樂感，即係話。20000蚊嘅人工，但你俾20000蚊人工所要求佢做嘅工作，佢其實好開心嘅，因為合適佢。100000蚊嗰啲俾翻100000蚊嘅工作，就合適嘅，咁就 OK 嘅啦，就冇特別話邊個人工或者人工越高係咪代表越合適？唔係嘅，因為佢同自己自評嘅，對自己嘅表現嚟做一個分析嘅。 啊，咪先，即係話咧，嗱嗰個嘅人工嘅絕對值就係一個數字啫。咁但係咪個人嘅主觀嘅感覺就覺得呢個值啊？同我自己所期望嘅有冇差距嘛？差距越大咪就越唔開心啦，咪即係咁啫嘛。 冇錯，就係咁，係啊，就係、是、咁樣咯，係啊，冇錯，冇錯。咁我將佢分咗做滿意同即係滿意自己嗰、那個薪酬合適度同埋不滿意。咁滿意嗰啲咧有6.63分嘅、那個開心指數，但唔滿意嗰啲咧得3.幾分嘅。即係如果好唔滿意啲，其實真係好一路都好失落嘅喺翻工嘅情況。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啦，咁另外有啲我哋嘅研究團隊又對於呢個職場嘅開心力都有啲嘅本身有啲 background 有呢個研究，佢就睇翻呢個數據就發表咗咧話香港在職人士咧最希望工作間有啲乜嘢，咁啊希望工作間有公平同埋尊重嘅工作文化。咁研究都發現咗良好嘅即係嗰個比較好啲嘅職場文化能夠直接幫助咧開心指數啦，同埋佢哋嘅工作效率嘅，咁呢個佢哋都睇到嘅。 公平同埋尊重嘅工作文化，尊重呢个好重要嘅。我喺个机构嗰度或者我一群人当中，我有冇受到尊重呢个系你开心同唔开心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因素嚟嘅。但系而家嗰个整个个工作嘅环境确系同近时唔同嘅、例如好简单啦、连一张台都冇嘅，我翻工嗰个地方。系咪？我直接就感觉到唔受尊重啦，系咪？但系而家又话流行啲乜鬼嘢，即系唔知一阵间又弹性，一阵间又话即系浮动咁样，连个位都冇。呢、這个系咪都系一个受唔受尊重嘅都几重要嘅因素 啊？呢个多谢你嘅睇法。呢、這个喺我哋嘅研究入边就冇问到咁仔细，因为你知问卷我哋唔可以将所有问题答出嚟，有77条。咁呢个下次可以考虑加入去究竟有冇台呢个问题。不过咧，我哋问咗一个咧，最希望得到工作嘅安排，有啲咩工作安排令到系呢个系一个 任佢選嘅，佢可以多個選擇嘅。咁佢哋就話彈性工作時間係重要嘅，四天工作係重要嘅，更多嘅年假係重要嘅。咁你有其他例如啲交通津貼啊，一啲嘅自修或者自我增值嘅津貼啊，或者係會唔會家庭友善計劃啊？或者正面嘅等等嗰啲咁嘅嘢啦，其他佢都俾得好低分。頭先我三個最高嘅講嚟講去都好似係話，總之我想做就做，即係攞彈性啊嘛，即係我而家做啊，我想做啦，咁就做啦，咁啊，而家我又想休息，我就休息啦。咁呢種咧就係而家呢千幾份問卷咧見到最多人揀嘅一個嘅所謂工作嘅安排。 好啦， 呢度就 對於所謂係叫做工作過勞個問題咧，當然呢個勞動嘅勞嚇係有個質量同埋數量嘅問題啦，係咪？其中一個最容易量度嘅就係每一個星期嘅工作時數。咁而家嗰啲人嗰個工作時數平均香港人嚇，據你嘅調查所知，同埋實際上嘅工作時數同佢哋期望嘅工作時數嘅差距又有幾大咧？ 多謝呢個提出，我哋都有喺入面做咗呢個分析嘅。咁首先呢就我哋問嘅問題方法呢就問佢啊喺嗱首先係自評嘅先啦，即係我哋真係冇個醫生去睇下喂你有冇過勞呢個現象，係咪身心都有出咗問題，精神上係咪已經完全fatigue 曬咁樣呢種啊，我哋冇做嘅，只不過我自己剔我自己有冇過勞啦。咁受訪者呢就覺得自己職業過勞呢嘅程度由零分到十分，咁呢有四成人呢覺得相當過勞。我哋點為之相當過勞呢？就係、七分、八分、九分、十分，呢啲叫相當過勞。咁而呢啲咁嘅人呢，佢嘅而香港平均嘅工作一周嘅工作時數呢，根據呢度1500個回應入面啦，就有係43個鐘。其實43個鐘都幾吻合香港人嘅狀態，因為我哋多數都五天半啦，或者五天啦，係咪？咁43即係大概係44個鐘就係五天半啦嘛，已經係咪？咁所以咁就係呢個現象係啱嘅。咁好啦，問到喂，咁香港人？你覺得啊，你在職場，你覺得幾多個鐘為之最理想啊？佢哋就係34個鐘，即係減咗一日，差唔多四天工作咁上下，佢哋就覺得係好理想啦。咁而呢個好理想咧，喺我哋記者發佈會都有提過咧，原來咧係好多歐美國家、歐洲即係瑞士啊嗰啲地方咧，其實佢哋平均嘅工作時數咧都係34個鐘，同我哋香港人要求嗰個咧 34個鐘， 即係咁啱一樣啦。即係我哋同我哋一樣啦，我哋都係33、34、35咁上下啦，我哋就係34。 而家講緊係每星期七日嘅當中啊， 每星期係咪 嚇 ？OK， 哇！咁呢個老實講，比我嘅我印象中即係低好多喎。如果照你剛才所講，每而家香港人平均嘅工作時數一個星期43個鐘頭咁少嘅咩？ 咁啊點會過勞咧？即係如果係真係都係一個比較合理嘅工作時數。 呢個係一個online 訪問啦，入邊有涉及15%咧，係呢個嘅 part time 嘅，我哋冇抽走出嚟嚇，呢個冇抽走出嚟。咁所以 full time part time 即係全職同埋兼職都喺入邊，兼職都可以有反應嘅。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少少低估咗，應該高翻啲啲嘅會。 我識好多朋友都一每天工作十個鐘頭以上啊，大佬，你仲話一個星期43，而家仲話覺得辛苦。喂，楊立門，我哋做咗幾年公務員咧、 啊， 我唔知而家點啦嚇。舊時嗰個標準工時公務員一個星期44工小時㗎，係咪？ 係啊，係啊。 系咯， 冇得计添嘛，好多时如果高级嗰啲系， 系咯，咁而家呢个调查就话香港嘅平均工时系一个星期就43个钟，然后好多老友记就话喂好鬼辛苦啊，实情系34个小时先至叫做 all right 喎， 即系好似欧洲人咁，即系而家法国而家搞到即系咁多暴动，就系一人要减低个工作， 同我哋至少我哋两个人心目中有相当大嘅差距吓。 我想問一問你啊，林生啊，我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哋做呢一個調查咧，係咪今年第一次做，抑或係以前都有做？同埋你見唔見？ 2018年做過一次，但嗰次咧，我哋就係收一個叫做我哋有少少 pilot 啦，即係試一試嗰個調查方法。咁因為跟住2018之後就社會運動啊，再加上疫情，我就停咗嘅。咁嗰次咧，嗰個開心指數，因為我唔係好記得嗰次唔係我負責嘅，但我印象中係六點幾分嘅，六點鬆啲嘅。咁頭先你嗱兩位主持你又講到嗰個過勞咧，我都想俾翻少少 information 你。嗱頭先我提咗即係因為入面有兼職嘅成分，咁兼職可能一個禮拜翻五個鐘嘅嘛，都係叫兼職。咁呢啲係拉低咗個分，都係拉低咗個分 工 嘅。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有冇做一個再進一步分析？有嘅。如果咧佢哋表達過勞嗰啲人咧，即係八分、九分、十分過勞，嗱十分好過勞啦，已經十分滿分啊嘛。呢啲人咧，十分過勞嘅人咧。其實佢哋嘅工時係50個鐘頭以上，9分48個鐘，而8分係45個鐘。咁即係話，原來工時越長咧， 係同佢過勞咧係有一個關聯性。 呢、這個自然，呢、這個自然 有關聯性。 嗯哼， 係啦，咁樣。 嗯嗯，好啊，多謝曬你啊，林青先生。 唔該曬你。 係。介紹咗佢哋嗰個調查嚇，咁、各位聽眾嚇，我諗大部好多人都係打工仔嚟㗎啦嚇，無論你咩職級啊，可能上高級又好低級，佢你都可能係打工仔，又話當然都可亦都有人係老細嚟嘅。嗱、就住剛才所講嗰個問題，可以打電話嚟傾，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現在咧，我哋請嚟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庭先生，梁酬庭你好。 你好，听到 听到，公务员啦、尤其是系文职嘅公务员，系咪工作好过劳咧？你点睇咧？ 嗱，其实嚟讲咧，喺现阶段咧，都嗌晒救命噶啦！我哋文职嘅同事就，因为到到目前为止咧，那个退休期咧仍然系处于高峰嘅，即系话2023、2024年咧都仍然系高峰，要去到2025年先至回落嘅啫。咁你因为过去呢个历史咧，即系话你十几年都冇请过人，又突然间个断层积落插落去嘅话咧，人系要退休噶嘛，系咪？咁喺咁嘅环境底下嚟讲咧，你市场上咧亦都吸纳唔到大量嘅即系 replacement， 即系嗰啲即系填翻嗰个空缺嘅人啊。因为大家要知道啦，而家嘅市场上大家都要争人才嘅， 系咪？ 即系嗱，你喺过去一段时间，你走咗咁多啦，香港系嘛，走亲嘅多数都系有能之士先即系出咗去啦，系咪？咁你喺市场上，大家都系个铺系咁多人噶啦，你大家都系去喺个市场上去争，咁你政府就好蚀底嘅而家。第一嗱，你个吸引性已经唔高啦，系咪？因为你工资嗱，如果你话而家最难请人嘅咩人啊？除咗纪律部队之外嚟讲啦，其次就系嗰啲文书人员啦，呢、這个亦都系好难请嘅，系咪？因为你嘅工资嘅起薪点其实就好低，系嘛？而家14000-15000一个月，喂，其实有阵时你交租都未够，点样可以养家咧？系咪？咁喺嗰个环境底下，你吸引性低嗰阵时候咧，你就好难喺市场度同人去争呢个人才。咁而家咧，因为人手短缺得亦都非常之犀利啦。咁喂，有翻工时间，而家变咗咧就冇放工时间嘅，系咪？到你7-8点咧，仲系做紧，但大家要理解一样嘢，我哋唔系有 OT 噶，即系唔系有补水噶，系咪无偿噶，系咪？即系点你都要死掂佢交咗功课出嚟，你先会落班。即系喺呢咁嘅情况底下，压力系越嚟越大咯。 系有政府文件或者立法会嘅文件就显示咧，就系旧年嘅一啲数据啦五个部门咧。公務員空缺最多嘅咧就係警務處、食環處、教育局、懲教處同埋房屋處，而警務處同埋教育局嘅空缺咧分別就16.7%同埋13%，明顯高過整體公務員嘅同期嘅8.8%嘅。空缺最多嘅五個職系咧就同你都有關啦，就係初級警務人員、二級工人、文書助理同埋文書主任以及懲教助理。嗱，嚟講講你自己最直接嗰範啦，呢個文職呢個文書助理同埋文書主任嗰個工作環境，嗰個 呢個咪最慘烈咯。 係啦，你講多啲具體啲情況嚟聽下。 嗱，具體啲嘅情況，因為你嗰個招聘係有好大嘅困難，冇人肯入嚟做啊。 係， 頭先我都講咗啦，工資係低啦入嚟做14000一個CA 一個文書助理 ，ACO 就15000。系咪？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嚟讲咧，你个起薪点系低嘅话咧，你即系出边做个楼面啊，都17000一个月啦，仲唔需要咁多嘅技能、啊，系咪？又识打字，又要识英文，又要识得去IT。 嗱，咩先？你话讲楼面，你即系酒楼楼面啊吓？咁你个橙同苹果，我知橙同苹果比较啊。我讲话仲喺台面同台面啫，大家都系喺政府嘅台面嗰度做嘢，同喺出边私人机构台面做嘢做呢啲嘅类似即系叫住文书助理嘅工，个薪酬嘅对比系点啊？有冇数据你？ 而家咧，你个薪酬对比咧，而家就政府系做紧嘅，即系话六年一次嗰个薪酬水平调查，而家系做紧嘅。 系， 即系但系理解一样嘢咧，你就做一个助理文员好，或者做一个助理文书主任得好咧，你嘅工作嘅从出边系冇得比拼嘅，我可以讲俾大家听。因为嗱，你入嚟做一个文员喺出边咧，个私人公司嘅话咧，就可能好快上到手嘅。 系，咁梁酬庭呢个讲法可能同一般市民嗰个观感可能不一定一样话，打电话同佢倾倾18723咩人。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上水扫管部路去马会道方向，近新运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粉岭公路近大头岭回旋处。另外啦，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景隆街都系有交通意外噶，亦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系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而家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过海过九龙的车龙就排到去近演艺学院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港岛入口，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上去西隧的龙尾去到新光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深水湾道八号，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深光学校一段车龙排到去薄扶林水塘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段稍为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周日 好声音， 大家好，我是叶振东。政坛新秀训练班的班主，在一个万变的世代，知识泛滥的时候，我很希望年轻人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学得到博学、慎问、慎思、明辨和笃行。 请大家收听逢礼拜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政坛新秀训练班， 知识宝库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离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的人生。加埋政府的2蚊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四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有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杨立门啊，头先阿梁就廷就吓为啲公务员即系省下啦，工作辛苦啊咁样吓。不过头先呢较早时嗰个调查啊，同我嘅预期真系超远啊！我以为即系好多香港人工作咗10个8个10个钟头以上，好平常嘅啫。 系咯，系啊， 系咯， 即系似乎对嗰个同个结果好似唔系话十分吻合，因为佢个结果就话有好多人话有个过劳嘅现象啊嘛。咁但系如果系一个礼拜40几个钟，即系唔会好过劳啊。我又觉得 公务员44个钟嘅标准嘛。 系啊，不过林生就话有好多系 part time 嘅兼职嘅，咁所以沟埋咧 可能做几份 嘅，有可能系政府嘅问题。 我一路嘅认知就44个钟都叫 OK 啦。咁当然咧，工作时数越短。那个所谓叫做工作同埋家庭生活 嘅平衡， 平衡 做得越好系越好嘅。 冇错系。 咁、啊、但系你话44个钟啲叫做辛苦咧，对唔住啦，我就觉得好难同意啊。 唔系，同埋头先阿梁生咧，即系讲佢话，即系譬如文职人员咧，公务员架构里面咧、嗯，就即系14000蚊啦，咁样，咁咧就出边就高好多噶喎，咁样。嗱、嗯，咁我都其实都唔定止喺公务员架构做过嘅，我出边即系商业机构我都做过几年。咁其实真系一个低级嘅文职人员咧，其实真系10000几蚊系即系系。比較合理嘅嚇，咁亦都有好多人咧覺得喺政府嘅做嗰個文職咧，仲幸福添，因為咧佢就個壓力冇乜嘅，咁、嗯、亦都冇乜所謂即係超時工作嘅嚇，咁啊薪高即係比較高唔高你啊，見仁見智啦，量啊一定準嘅啊，亦都好少話會炒你啊咁樣。 不過都係睇你做咩崗位， 係 如果做一啲係叫做所謂叫 counter 嘅咧， 係 咁即係有真係有開工放工時間係咪啊？ 有噶， 係咪？ 好少。 咁但係做好多其他嘅。即系嘅公务员咧，就我自己所接触嗰啲，而家冇啦，即系我退休前所接触嗰啲咧，夜晚黑8点钟、9点钟、10点钟打电话俾佢，都仲喺写字楼嘅。 系，但系就一般低级文职人员就唔会咯，我觉得。 系啦，咁头先梁朝廷个对比啊，我觉得就橙同苹果嘅。 嗯， 佢就话做嗰啲茶餐厅嘅楼面。同嘅都有幾多錢人工咁樣嗱？點樣比啫？大家工作性質完全唔一樣哦。啊，咁可能一般人都未必同意啊梁朝廷嗰個觀感嘅。不過做公務員嗰或尤其是做文職公務員嘅人咧，可能又會啊同阿梁朝廷嘅睇法一樣喎。唔緊要嘅，大家處喺唔同嘅環境裏邊所感覺到嘅嘢唔一樣。可以打電話嚟傾嘅，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1。而家先有劉先生嘅電話，劉先生你好。 诶、hey, ，你好， 系 喂，主持， 系 欢迎阿梁家荣，你翻嚟做啊，精彩好多节目。咁啊，客气讲啊，唔讲咁多啦。嗱，讲翻咧，即系嗰个工作啦。 系 嗱，其实咧，中医都有讲啊，积劳咧，过劳咧，系对中医嚟讲一大敌人嚟嘅，系唔好嘅。 当然啦，系啊， 咁仲有咧，就香港可以咁样讲啦，睇啲报道咧，其实香港嘅工时咧。是全世界几乎是最长的了已经。 我同意喎、这个我同意 喎。是啦、但是呢仲有一个最我呢就比较呢同意呢真是呢我哋要讲質素的。因为而家呢、即是香港呢个地方呢是質素见称的嘛。我哋见到呢那个如果工作、要佢啲员工咁样呕出嚟嘅或者呢本身都好辛苦㗎啦笑都唔識笑㗎啦。因为你要有精神爽利咧，你先可以表现得好嘛。嗱、但系我主力系讲想讲咩咧？ 好， 我哋好似咧开埠以嚟咧， 系 我哋 OT 啊，因为我听过好多各行各业啊，就算律师楼啊、咩楼啊、高档啲嘅， 系 佢哋都我哋 OT 咧 overtime 啊，系冇呢个立法规管啲雇主咧，系要俾补水，即系。其实 OT 我哋啦就咁样 超时工作啊， 系啊，超时工作一个菲佣啊，你请佢，如果佢去咗街市礼拜日，我哋即拉噶嘛，系咪？个雇主都拉啦，系咪？电视都有影啊。咁点解一个香港雇主，我哋咁多外资公司我小弟都做过啲人，外资公司一见工，一讲就话佢话翻9至6，然后佢已经同我讲啦、如果你下个礼拜翻工咧，其实你6点钟唔使谂住走噶啦。你都系要做到8点嘅，一定系 好多工都咁啊！依家系啊， 嗱，冇错啦，嗱，我哋咧嗱咁讲啦，不愿做奴隶人民啊嘛。如果而家咁样样，我哋而家唔系去美国卖猪仔俾人，而家系嗰啲人过嚟用我啲猪仔。如果 OT 冇立法规管呢啲大公司啊，即系贪得无厌啊，压即系可以咁讲，够胆咁啊，压榨员工。佢如果冇个法例喺度，讲真啦，你即系引佢犯，引佢。 你系咪你意思刘生？你意思系咪你建议咧？就系立法规定超时工作嗰个津贴系嘛？ 喂，根本就 系 需要 要规定系咪啊？ 如果你咁样威逼利诱，咁用非法禁锢，因为冇法啊嘛，咪冇分别咯。 好，明白你嘅意思吓。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曾经讲话呢个最长工时嘅立法啦。讲下又好咗冇嗰件事啊？ 係啊，即係但香港其實嗰個工作文化就好獨特嘅，即係比起世界好多地方咧，都係比較勤奮嘅。香港啲工人 係 咁，所以咧就有個企業又好，政府又好咧，都有一個形成咗超時工作嘅一種文化，令到即係好多嘅員工咧，其實都唔係好意思咧，係去要求，即係話啊，你補翻水俾我啦，或者我同點樣計你啦咁樣嚇，亦都咧就鬥長添嘅，即係喺個辦公室嗰度，即係鬥唔翻屋企。咁咧就即係令到個上司咧就係賞識你咁樣嘅，即係有啲咁樣嘅文化。 咁但係如果我哋又話做嘢係以結果為目標嘅話啦最緊要講嘅實效啊。超時工作但係冇增加到嗰個整個機構嘅生產力係冇意思嘅。 冇意思嘅。 咩情形底下會超時工作到冇增加到嗰個生產力咧？就係工作過勞啊。攰到隻嘢咁樣，你叫佢做多兩個鐘冇意思啊，已經係嘛？所以作為個管理者係要留意呢啲問題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听众问萧叔叔关于一个国际音标嘅问题，佢就问啦，佢查字典咧查到苹果 Apple A P P L E 嗰个发音个音标咧系有唔同字典有唔同嘅。表达方式第一个呢佢就係 Apple 呢个 pull 后面呢 P 之后呢就唔係直接 L 嘅 P 跟住一个 schwa 叫做一个咁嘅音啦一个倒转嘅 E 字嗰个符号跟住先 LP 倒转 E 跟住 L 另一本字典呢就直接 P 跟住 L 就算啦中间嗰个响音呢係唔见咗嘅咁佢就问啊究竟边个先係啱呢两个都係正確嘅只是呢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发音啫。因为我们读 Apple 的 pull 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 PL 叫做一个 syllabic consonant, syllabic consonant。即是个意思是呢它是一个 L 音这样的音但是呢我是当它直接是一个音节来读的。Okay? App 完之后的 pull 呢直接呢 P 完之后直接去这个音 pull,pull,pull,Apple。Apple 咁咧 ，app 完之后咧，唔使读个音，跟住先至 l 嘅，因为咧呢个读法咧听落去咧就会好巧巧啊，听住 apple 同埋直接去到 l 音 apple 咁所以咧唔同字典有唔同嘅表达方式，但系其实咧大部分人咧读嘅时候咧都系一样嘅。OK， 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有少少心啊，希望。唔熟國際音標嘅同學咧，就唔好介意我哋今集咧比較深少少。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大家听紧嘅系杨立门同埋梁家荣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同大家讲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偏南风。天气展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微下降，仍然有几阵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嘅。目前嘅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到3，属于低；紫外光指数系0.6，亦都系属于低嘅。刚才阿梁朝廷就讲到公务员咧工作辛劳啊，咁啊人手又短缺啊咁样。今朝早咧，我哋其实千禧年代节目亦都有讨论过呢个话题。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啊周小松咧就话咧，近五年嘅公务员嘅编制同埋实际人数咧都有落差嘅，尤其是近1到2年咧特别严重少。少咗差唔多一成，咁佢就希望咧大家力度去招聘公务员嘅咁样。其实唔净止公务员嘅队伍啊， 喺教師隊伍裏面亦都出現呢個情況嘅，林文。 嗯，係啊，香港而家咧就真係方方面面咧都係缺人手嘅嚇。咁啊，政府咧就已經係即係頭先講咗啦，即係話嗰個編制咧就有19.几万人，但係一個位置咧真係有嘅人咧，公務員嘅人數咧只係得17万几嘅啫嚇。咁即係話咧就真係即係九個蓋就冚十個樽啦嚇。咁即係真係公務員嘅工作量咧，可想而知都係多嘅。咁但係咧就真係好似你咁講。即係教育界咧，都係一個即係重災區嚟嘅，即係可以咁講，因為佢嗰個嘅即係即係個離職率咧，即係非常之高啦嚇。咁咧就即係令到即係好多學校咧，其實都係好難應付嘅嚇。咁尤其是係即係睇翻一啲嘅即係個數據咧，就即係譬如話個強積金嚇，即係提取強積金嗰個情況咧，即係喺舊年嚟講啊，即係2022比對2021年咧，即係教師嘅公積金係離職咧係多咗80%几，即係都好犀利。 係咁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直資學校議會主席啊陳迪安校長啊，佢業內人士啦，講講嗰個實質嗰個感受同埋嗰個具體情況係點啊？陳校長你好啊， 你好，大家好， 你好陳校長。 係作為個校長啊，學校裏邊嘅人手短缺，教師嚇辛勞，直接感受到喎，每天都。 是啊，其實我哋都真係喺見到呢一兩年，其實嗰個人手短缺嘅情況都出現嘅。咁啊，不過我哋都要了解嘅，佢人手短缺其實係短缺喺邊方面呢？因為始終我哋教育界裏面咧，我哋有唔同嘅職系，有啲可能是教師啦，有啲可能係教學助理啦，有啲可能係文職啦，甚至有啲可能係工友啦。咁或者有啲係其他嘅專科嘅人士啦。咁呢啲又會有啲唔同咯。 嗯，咁喺學校裏面大家。直接諗到嘅就係教師呢個最其實每個工種都有佢嘅重要性嘅，但係一般人尤其是家長，佢最睇重嘅就係教師本身。喺呢度嗰個嘅流失情況係點呢？ 我諗大家都聽到咧，呢一兩年咧嗰個教師嗰個嘅我哋流失率啦，又或者可能嗰個嘅欠缺嘅人數其實都多嘅。咁所以咧，可能呢幾年大家都喺業界，我哋都聽到就係話有啲同事都會喺除咗年尾離職啦，又或者年中都會離職啦，跟住之後學校就都要幾頻撲啦，喺年中間要請人。咁有時我哋喺翻嗰個求職市場睇翻啦，或者可能睇翻呢啲一兩份嘅保障，可能比較我哋教育界係常去請老師嘅保障咧，都睇得到而家其實真係每天去請教育相關嘅職系嘅空缺咧，或者呢啲嘅招聘咧，都係比以往個比例上多。都而咁講，你每天你可能睇翻開嗰啲嘅保障，或者睇翻嗰啲網站，真係可能最高嘅日子可能百幾個呢啲嘅空缺都有。 嗯，咁用咩方法嚟即系应急咧？其实 嗱，应急当然咧要睇翻咧，如果可能一啲文职嘅职系嘅时间，咁嗰啲就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喺学校嘅啲工作去 share 啦，又或者可能真系会唔会有一啲嘅 part time 可以帮手顶住先啦，咁呢个都会系一个考虑啦。但你话如果真正教学工作嚟讲咧，就真系困难嘅。咁咧，所以点解过往都会有啲情况出现咧？就系话有学校可能都会揾翻一啲退休教师翻嚟帮手啦，又或者可能系有啲可能系未完成师训嘅老师咧，我哋都会揾佢即系可能入職先難咁樣，咁呢啲都會係近年都會多見到嘅情況咯。 會唔會係被逼啦嚇？嗰位教師其實佢本來嗰個專業唔係嗰個某個科目嘅，但係都要焗住要教咧。會唔會呢個情況都常見啊？ 我諗機會相對都唔大嘅，但係你話會唔會真係見過都有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咧，我哋無論喺中學、小學啦，我哋都其實都幾推崇專科專教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好多老師其實係教翻佢哋自己本科嘅科目，或者起碼做本科相關嘅科目，咁嘅機會係大啲咯。 嗯，就你自己所知啊，同移民教師移民呢個因素有冇大嘅關係呢？ 呢、這個相信都係有一個係幾個大嘅因素嘅，因為其實我哋都睇到啦，點解話過往呢一兩年咧都好多教師離職咧，其實都唔係話喺呢個年尾啦，可能係年中啦，咁可能就因為唔同國家嗰啲移民政策嘅修訂啦，令到可能有啲嘅人士都係諗住嘗試下去其他地方工作或者生活咁樣，咁呢度我哋見得到，所以點解話教育界其實我哋過往好多老師或者教職員都會喺年尾咧即係我哋所謂學期尾先至離職。咁我哋都系一个学年啦，咁但系因为唔同移民政策啦，有啲可能批咗之后就要好短时间就要嚟啦， 離開啦，咁樣或者過去啦，咁變咗我哋都會見到一啲老師係連中間離職啦。 嗯，你哋個會就係直資學校議會啊，咁同其他唔係直資學校嘅津貼學校咁嘅嚟計咧，喺呢個人手短缺問題上有冇差異咧？ 嗯，都係有嘅嗱，就好似頭先阿楊生都講啦，話呢個嗰個教師嗰個嘅公積金嘅騰水比例嘅增加咗，但因為直資學校咧本身就係並不歸入呢個嘅教師強積，即係教師公積金裡面嘅計算嘅啲老師，咁所以咧變咗天生咧喺直資學校工作嘅老師咧喺嗰個退休保障底下已經係少啲噶啦，咁再加上如果喺嗰啲專職學校嚟講咧，佢哋又有空缺，咁變咗我哋直資學校嘅老師咧可能都會。大啲機會咧，會有一個嘅誘因係離開直資學校，會轉去其他學校，咁變咗導致到咧間接咧，亦都導致到直資學校老師個人手啊，或者個流動會比較大咯。 即係比津貼中學仲嚴重，你意思係話？ 嚴重就我哋肯定會有咁嘅情況，因為本身過往咧直資學校喺一個之前咧，可能係比較平穩嘅時間咧，其實直資學校嗰個教師嗰個嘅 turnover 咧，都其實比津貼學校都已經係高少少嘅啦，已經係咁再者喺呢啲情況底下，而津貼學校嗰個嘅嗰個空缺啊，或者嗰個嘅流失率都高嘅話咧，咁直資其實都有水漲船高一樣嘅啫。 但係直資學校，你哋對即係教師嘅薪酬係俾幾多都有較大嘅彈性嘅喎，係咪啊？比起津貼學校。 正確啊！這個係喺呢個都係一個直資學校嘅一個優勢啦。咁但係始終咧喺嗰個嘅退休保障咧，儘管我哋喺嗰個薪酬上高有幾大嘅空間或者幾大彈性都好，喺嗰個退休保障咧都真係唔及呢個津校嗰個嘅公積金嘅。咁所以咧就變咗令到咧好多老師咧都會考慮到會可能長期計算都係嗰個公積金咧可能會好啲，咁所以都會轉咗去呢方面咯，係啊。 嗯，嗱，頭先講話移民都係一個因素啦，咁造成人手短缺或者人才流失。嗱，呢個移民就同個社會大環境有關啦，就唔係話即係一間學校或者教育界本身可以改變到嗰個社會大環境嘅。但係喺嗰個教育嘅業內嘅一啲嘅工作嘅流程嘅工作嘅方式啊，以及呢個嘅職業嘅文化，有冇得可以改善呢？例如話，好多教師都花好多時間去搞好多這樣那樣，無數咁多個 project 啊，做無數咁多個調查啊，無數咁多個報告啊，都唔係教書本身嘅呢啲咁嘅，唔係長期出現嘅問題，咪要正視咧？我哋。 嗱，呢個我哋都好希望咧，就局方咧，又或者業界大家都係即係提升我哋嗰、那個教師個工作嘅環境咧，即、就、係、是、要提升即係、就是、做好佢啦。咁特別係咁講咧，教書嘅老師或者教師咧，其實我哋嘅專業就係、是做呢個教育，亦都係教書嘅，亦都希望咧，我哋花多啲時間係培育學生同或者同學生溝通。咁但係現時嗰個制度底下咧，我哋老師們真係會花好多時間係做一啲行政嘅工作。咁呢啲行政工作呢，就因為時間大家都係有限呢，24小時一天嘅啫，咁即係啲時間放多咗行政，咁喺其他方面就相對會少咗囉。咁呢方面就係、是、如果要改善嗰個教師個工作個環境呢，我諗首先睇下點樣係可以提高到即係嗰啲喺行政嘅支援俾老師，咁讓老師呢就可以放多啲時間去投入喺返嗰個教學啦，同埋對呢個年輕人嘅工作上高囉。 嗯，我自己都做過某間學校嘅獨立校董啦，咁校長呢做交啲報告嘅時候呢，就好多時呢佢某個科目呢嗰、那個校職呢九十幾個因素嘅，好多個唔同嘅數據嘅。我話校長你冇搞咁多數據啦，大佬做死啲先生啊。佢話梁生唔關我哋事，係教育局要我哋做嘅啫。呢個唔係一個困難嘅地方啊，校長。 我諗呢個原因都係啦，始終學校呢，香港學校呢大部分呢都係受公帑資助，咁我諗可能喺嗰個問責嗰個角度底下呢，就要有一啲嘅資料要交返出嚟，咁除咗教育局之外呢，家長或者持份者佢哋亦都需要睇呢類嘅數據，咁老實地講，有一啲數據呢實在係可以幫到學校做到一啲嘅一啲計劃呢，或者做啲佢哋計劃上嗰個評估嘅，咁但係就呢啲嘅計劃或者評估或者呢啲數據甚至呢啲嘅統計，是否係真係一定老師去做咧，定係可以有更加多嘅資源，讓我哋其他文職嘅同事多啲文職嘅同事嚟幫手咧？咁呢個就係要考慮嘅地方。 好多謝你啊，陳。多谢陈校长啊！咁其实呢啲数据系平衡呢个校职咧系啱嘅，问题就系咪实际可行，系实际咧还是多过需要咧？往往有呢个现象，我自己觉得。 嗯。 交通 风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上水扫管部路去马会道方向近新运路的交通意外仲处理紧噶，龙尾系去到粉岭公路近大头岭回旋处，影响到区内的多条道路都是相当之挤塞噶。运输署呼吁市民如果要去呢一区咧，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另外，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去到政府总部对开。另外，较早时告士打道中环方向近景隆街的意外清了场，一带是车多。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扫管部路意外清场，车龙有待消散。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杨立门，政府就同港铁咧就住嗰个可加可减机制咧，就一路讨论紧啦。咁今日五点半钟即系过咗去啦，就开咗个记者会嘅，会有啲新嘅方案提出嚟。 嗯， 一阵间喺节目嘅较后时间咧，我哋就会倾倾呢样嘢嘅。 好啊， 大家关心啊，所以我同你系两蚊搭车啫。 系啊，冇错， 好多人都未系两蚊 啊。 咁好关心嗰、那个究竟新嗰个票价调整机制是什么咧？咁 冇错， 就好复杂下嘅， 系啊。 不过我一阵慢慢抽丝剥茧，同大家介绍下。或者而家我哋先睇另一个课题先，就系关于平等机会嘅问题。平等机会委员会咧，琴日就去立法会嗰处咧，就系、是、可以话系汇报佢哋年度嗰个嘅工作啦。咁样，今朝千禧年代节目咧，实情咧都系阿平机会主席啊朱明健先生咧，亦都同大家讲咗平机会嘅工作嘅多个方面嘅。不过我而家想咧就依个节目时间里边咧，集中讲下嗰个所谓叫做族内歧视嘅问题， 系 比较有新啲同埋现实意义嗬。记得喺呢个疫情之前，社会动荡时期之前啦，之初啦，或者吓嗰、个对内地人歧视嘅情况系严重嘅。包括系踢游客嗰啲夹啦，讲到明我系唔系嘢俾你大陆人，点啊咁样吓？呢啲就 系 好唔啱。 甚至有啲餐厅 咧， 讲到明系唔招呼内地人。 系啦，呢、這个我初初冇发现嘅呢样嘢系好多年前，其实即系直情未喺嗰啲个社会动荡时期之前咧， 已经有。 我喺元朗嗰啲街边嗰啲生果档咧，赫、然发现，但系当时系赫然发现，有个生果档档主整个牌出嚟，唔会卖嘢俾大陆人。 哦 嗰时我心谂为何啊？ 系咯， 卖嘢理得佢边个啫？ 有钱就得噶啦， 有钱得噶啦。咁点解会咁咧？咁系反映咗当时部分香港市民嘅内心嘅情绪嘅。 系啊， 无论你认为啱定唔啱到，系真系有个情绪喺处嚟嘅。咁点样去纾解呢个情绪系另一件事啊？咁但系歧视人就唔啱。我哋要一於要反對歧視嚇， 冇 錯啊！而家我哋請嚟平機會主席嘅朱敏健先生嘅，朱敏健你好， 係你好，梁家榮委員， 你好。 今朝你喺千禧年代裏邊都花咗好多時間同大家講你哋多方面嘅工作。今而家呢個時刻咧，我想比較集中講下關於嗰個族內歧視嘅問題。嗱，先講一個最原點嗰個問題先，乜嘢叫做歧視？可唔可以都趁呢個機會教育下大家？ 系啦，歧視咧喺法律上嘅定義咧就話，如果你係因為某一個人佢嘅本身擁有嘅一啲特徵，而係對佢作出一個不公平或者係有差別嘅待遇，而係令到呢個人嗰個利益咧係受損嘅，咁樣咧就係屬於法律上嘅歧視行為啦。 係，頭先一個好重要嘅關鍵詞咧，就係嗰個叫有差別嘅對待， 係。 而且是因为他的背景，因为他的身份而有差别对待， 冇 错，就梗系唔啱啦， 一个负面的差别对待， 系咪？大家觉得唔啱噶啦？咁但系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形呢？就即系好多社会因素噶。咁但系其是否有歧视当事人嗰个主观嘅感觉，同个客观上佢系咪真系受到差别对待？呢样嘢系咪有阵时候难分呢？朱文健。 系呢、這个就会喺其实两个因素我哋都要考虑嘅。当事人嗰个感受啦。同埋客观上呢个行为 是不是構成一個對他不利的差別待遇呢？咁其實喺如果調查呢個個案，或者係向兩方面攞意見、攞證據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集中喺呢兩點上邊咧，係要求雙方咧係向我哋提供資料，就等我哋去作一個判斷啦。 嗯，嗱咁喺我哋香港嗰個防止歧視嘅條例裏邊有性別啦，嘅歧視啦，有其中有呢個所謂叫做種族歧視啦咁樣。咁但係大家都係中國人，咁你話因為嗰個種族去歧視佢，咁好似又文不對題喎。咁所以而家就有個另一個名詞叫族內歧視，係咪因為咁嚟？ 是啦，因为刚才其实两位都讲得好清晰㗎啦。其实话内地人士无论佢係游客也好，或者新移民也好，甚至居港可能超过7年以上20年成为永久居民都好，有时可能因为对方呢觉得佢嗰个背景係内地嚟嘅呢，就可能对佢作出一啲歧视嘅行为啦，或者係骚扰等等。咁呢样嘢因为以往个种族歧视嗰个条文呢，就令人產生懷疑，咁可唔可以應用喺呢方面啊？因為大家都係中國人喎，咁樣。咁所以咧，經過好耐嘅磋商，咁我哋喺前年咧，而家叫做，咁我哋咧就係覺得，其實法例就冇講明話歧視人嗰個人與被人歧視嗰個人係必須要係同一個種族噶嘛。個關鍵係話因為被歧視嗰個人嘅背景啊嘛， 係 對佢作出一啲違法嘅歧視行為，就已經觸犯咗法律㗎啦。 嗯， 就算佢歧視人嗰個人，可能同佢同一種族，都有可能成立嘅喎呢個違法行為。而現實上，亦都我哋不停咁睇到有好多案例啊嘛。 嗯， 咁所以咧，我哋就喺我哋嘅報告上邊咧，就提出族內歧視呢個概念啦。 係。咁有啲咩具體建議呢？除咗話呢個名詞上非常比較準確咁反映到我哋個問題所在啊，咁有咩建議呢？你哋 我哋提出咗大致有三個方向嘅建議嘅。 好啊。 第一，我哋就總體嚟講，我哋希望政府係可以喺種族歧視條例入面作出一啲修訂。 嗯。 咁呢個修訂呢，如果係跟我哋個構思行族內歧視嘅路線呢，咁我哋就覺得只係需要喺度加一個條文，就係、是、澄清嘅，就係話呢俾人歧視嘅同歧視人嘅雙方呢係不需要係屬於不同種族嘅，咁咧就會令到嗰個條文嗰個運用咧係更加清晰啲。 唔係先，原本嗰個種族歧視條例係有講明係歧視同歧視人嗰個同埋俾人歧視嗰個唔同種族嘅咩？ 冇講，但係因為傳統上大家個社會咧都覺得。成日都用嗰個藉口就話，喂，我哋大家都係中國人，或者我哋大家都係同某一國嘅人，點會係啊？都係第二樣啦咁樣，而所以導致咧，公眾一直都唔會將呢個問題咧係去到話用現行嘅歧視條例去處理，咁咧就模糊咗嗰個場景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如果能夠加一條咁嘅澄清性嘅語句喺個法例入面咧，就可以幫助到未來咧，係喺呢方面可以準確啲去執法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考慮到，有啲人可能會辯駁，就話、我歧視佢咧，係因為佢來自某個地方啫，係因為邊個省、邊個鄉下，我覺得佢要對佢會唔啱咁之類啦。咁所以咧，我哋提出另外一個另外兩個選項咧，就話可以根據某人的居民身份而对他作出歧视行为呢都是违法，又或者是对于该人的来源地而作出歧视呢亦都是违法。所以呢我们提了这三个方向性的建议给政府去考虑的。 是。先讲你刚才讲话即是歧视人那个和被人歧视那个不一定需要不同的种族都可能会构成歧视，这个是合逻辑的、哦。假设我是黄种人，不是假设我事实上是啊。我好鬼喜欢做白种人的其实。啊、所以我好鬼憎啲黄种人啊，因为我喜欢做白种人啊。咁所以我对另一个黄种人有歧视都系种族歧视嚟㗎嘛，因为对方那个种族我唔鍾意佢嘛，对佢有唔同嘅对待嘛。 係啦，我哋就希望话 個法例咧可以更加清晰地將呢一個信息咧係俾公眾知道。 嗯、 即使你咁樣咧，你都唔可以依賴話，我同佢大家都係中國人，我點會係種族歧視佢咧？即係我哋要想將呢個其實不正確嘅概念咧係移除嘅。 好啊，有啲剛才講到話關於個居民身份一個問題，另外就個來源地，即係佢個背景係嚟自邊度啦？咁居民身份係咪指係咪香港永久性居民係定？唔系呢啲因素咧， 系啦嗱，居民身份就指如果佢系游客啦，如果佢系嚟读书嘅学生啦，或者佢只系嚟喺香港系做生意嘅商人啦，定抑或佢系嚟香港未满七年嘅新移民啦，定抑或佢已经定居于香港成为永久居民啦，有多时因为呢啲唔同嘅身份咧。內地人士在香港咧，亦都會受到一啲唔同程度或者唔同種類嘅一啲歧視騷擾行為嘅，所以居民身份咧，我哋都列出嚟咧，作為一個選項咧，係俾政府考慮。 嗯，咁個來源地又點咧？ 來源地咧就係話如果佢係唔係香港土生土長嘅，即係佢係來自。內地咁計啦，咁無論佢來自邊個省份，可能都喺香港受到一啲差別對待嘅話咧，咁呢個就係屬於一個居民來源地啦，就變咗亦都係可以撇除咧，同佢究竟係咪遊客，究竟係咪永久居民，究竟佢咩年紀咩背景都冇關係，總之佢係來自內地嘅咧，而佢喺香港因為佢來自內地呢個因素而受到歧視嘅話咧，咁樣歧視佢嘅人咧就可能觸犯咗呢、這個。條例啦，我哋個意思就係咁樣樣。 嗱， 而家有三個選項嘅。 嗱，而家我哋講緊嗰個現實問題，要針對嘅就係因為內地人被歧視啦，即係我哋曾經發現嚇。咁但係嗰條條例如果生效嘅話咧，修訂咗之後咧，都唔係話一定講內地人嘅。如果我因為佢係 America 嚟嘅，我就係唔中意佢係 America， 我就係要對佢有唔同地待，一樣係違法嘅啦，係咪啊？ 嗱，所以你講得好啱啊！所以正正係因為咁樣咧。頭先講嗰個三個選項咧，有個概念嘅選項。究竟如果你要落實，如果我哋選取係居民來源地， 嗯， 咁嘅時候咧，究竟我哋喺個條文，我哋點樣定義呢個來源地咧？嗱，如果我哋定到話好似你係世界各地嚟都得嘅，咁其實你咪變咗又同種族歧視原有嘅條文其實就係重複咗咯，咁、又產生一個混淆啦。 哦， 又或者咧，可能就係、是、如果你定係來到居民來源地，將來啊即係假設性咁講，你可能咧平機會每日收到嘅投訴咧，就係、是、一啲嚟自新疆嘅，佢可能係投訴一個嚟自廣州嘅咁。咁其實咧變咗係咪同你個立法原意又達唔到？你係話可以消除香港人同呢個香港土生土長嘅人同一啲內地嘅居民，因為來源地唔同而產生歧視咧，變咗你又可能有好多其他嘅你冇想象到嘅後果啦。咁、所以即係話咧，你喺定義嗰度咧係要寫得。好清晰、好有技巧地咧，先至可以達到嗰個立法嘅原意。咁所以呢個咧，並唔係想象中咁簡單嘅一個任務。 係，大家喺個現實生活裏面有冇見到族內歧視嘅情況咧？具體講係會唔會見喺日常生活裏面有冇見到內地人被歧視？又或者你係嚟自內地嘅人，你覺得自己受歧視咧？咁樣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講下嘅喎。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 嗯，係啊。朱生啊，就我想問一問咧，就如果假設我哋真係用咗譬如話來源地呢個做一個準則啦嚇，咁但係咧就香港你知啦，即係有好多內地人嚟咗香港一段時間，佢而家已經變咗香港人㗎啦，即係居民身份已經變咗係即係香港人啦嚇。咁有啲咧就即係我哋嗰陣時見到有啲真係內地遊客嚟香港，或者係即係買水貨嘅，俾人打啊又剩啊咁樣啦。咁但係有好多內地人喺香港咧，即係可能嚟咗一年，可能又嚟咗十几廿年前，譬如就算我啲親戚啊，或者我老豆啊，都係即係內地人嚟噶嘛，係咪？即係佢嚟咗幾廿年咁解啫。 係啊， 咁如果佢又受歧視，咁又可唔可以用呢一點樣界定？即係何為即係嗰個時限咧？嗬，有冇呢一個考慮？ 如果假設我哋其實無論行剛才三個選項嘅任何一種咧，其實我哋個目的咧都係話係消除咗呢、這個究竟嚟咗香港。有幾耐咧？這個時間個因素，因為基本上我哋覺得咧，睇翻現實過去呢幾年，甚至乎由十年前開始，剛才兩位主持人都講得好清楚，那個對內地人有啲踢劫啊、侮辱嘅成分咧，其實時時都有發生嘅，就唔係就涵蓋住話究竟你係新移民或者你係永久居民。 我哋希望移除咗呢個時間嘅因素，就純粹講佢嘅內地人嗰、那個因素，因為佢係內地人或者佢來自內地，而係受到歧視咧，我哋覺得呢個應該係被取替嘅行為嚟嘅。 嗯，好啊，朱先生，咁我就想講翻你現實嘅狀況啦。現在你覺得呢族內歧視嘅情況針對內地人而言呢，現在是比起早幾年三幾年前即係社會動盪時期嗰個情況相比呢，又係嚴重咗定係好咗定係無法觀察呢，咁例如即係點解話無法觀察呢，因為封關啊，嗰啲人都嚟唔到咁樣，變咗個啲自然嗰啲事情會少咗啦，咁樣可唔可以比較下？ 簡單一句呢，就係好咗。因為咧，如果我哋睇翻話2019、2020，我哋其實成日都見到社會上有一啲報道就話，哦，譬如啲餐廳咧，連啲告示講普通話嘅唔招待，來自內地嘅唔招待，因為各種因素，其實呢啲都係構成一種歧視嘅行為。但係隨住依家疫情過去啦，通關之後咧，平機會接到嘅查詢或者呢方面嘅投訴咧，係絕少嘅，同唔係話因應通關溝通多咗而上升，所以你話喺呢方面嘅情況咧係少咗。不過我又想講一句就係，其實歧視條例入面咧所希望管制嘅範圍咧係有一個特定範圍嘅，主要就係話係教育、就業同埋使用呢、這個設施或者係取得呢個服務啊、取得貨品啊呢方面。咁所以呢方面嘅歧視情況呢，其實有時就是一貫性地存在的。譬如我們見到新移民，可能他找工的時候會受到一些因為他的表現、口音、背景、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啦，可能或者他們的子女呢上學的時候呢，可能又有些同學或者周圍的人呢對他們有些奇異的目光等等。其實反為這類的行為呢先至係可能話恆常喺個社會度都有，不過你話多咧，可能即係次數就唔多嘅。 係，其實照你認為咧，那個歧有冇歧視嘅呢個問題咧？除咗話係人們嘅觀念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啦嚇之外咧，同嗰個大社會嘅政治經濟嘅狀況會唔會都係有關嘅咧？例如話近年即係喺北美洲咧，酷亞裔特別受到歧視，咁就同嗰個國際政治嘅因素亦都有關嘅。你覺得係咪咧？呢個情況？ 呢個絕對係。其實泛指喺種族歧視呢個範疇咧，牽涉到個人背景嘅歧視咧，其實往往都真係受到個社會嘅大環境，甚至國際嗰、那個地緣政治啊其他因素所影響咗嘅。咁所以咧我哋又唔可以純粹話睇某個時段嘅數字忽然間上升或者下跌，但係我哋總之都係要研究翻嗰啲案例嘅內容係點樣，然之後我哋睇有啲咩最有效可以針對到呢啲案例嘅法例，或者唔好講法例啦，除咗法例之外，我哋仲可以用宣傳教育提高市民嗰個平等機會嘅意識啊等等，但最緊要就係能夠應對到嗰個實質嘅問題啦。 咁一間咧，我哋新聞報告之後，你會唔會仲有時間啊，朱先生？ 都可以 的。咁除咗刚才所讲嘅族内嘅歧视之外咧，其他歧视嘅状况咧，我哋都系唔可以轻视嘅。喺稍后咧，我哋再喺新闻报告之后咧，再请平机会主席朱敏健先生咧，同我哋讲下其他方面嘅歧视问题啊。多谢朱先生先啊。接住落嚟一节嘅新闻报告嘅，一阵间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杨立门啊，头先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同平机会主席嘅朱敏健先生倾开噶， 系啊， 而家继续同佢倾嗬。朱敏健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好。 嗱，头先讲到关于系族内歧视嘅一啲状况啊，咁样嗱，一般性而言啊，平机会对于一啲歧视嘅案例出现咗啦，你哋嘅处理嘅手法会系点样样嘅咧？咁调停或者系和解之类，争取和解咧，呢个系咪一个最理想嘅手段？ 係呢、這個其實歧視法例都有規定咧，我哋第一步咧就先要試探下雙方面有冇 可能是和解，即是調停那個意圖先。如果有的話呢，我們會盡量進行了這個調停的過程啦。咁如果初步的調停不成功呢，咁我們就會開始進行一些調查的詢問雙方索取的資料啦。咁然後我們做一個判斷。咁到我們有了基礎的判斷之後呢，其實我們都會再嘗試看看那個案件的性質許可呢，再嘗試可不可以再進一步呢，都是說服雙方面進行調停。所以呢，如果要去到最後呢，真的調停又不得了，如果那個案件呢又是滿足到我們一些規定的話呢，我們才會是對那個投訴人呢是提供一些法律的協助這樣。 嗯，那法律協助是怎樣呢？最後在法庭那裡解決問題？ 是啦，首先个案件呢，假设已经是调停是不成功啦。 嗯。 咁我哋就会考虑呢个案件呢，如果有满足到以下嘅啲规矩呢，譬如话咩规矩呢，就係话呢个案件系唔系可以带出一啲新嘅或者一啲重大嘅法律议题，而可以藉住呢个案件摆上法庭而澄清嘅呢，又或者呢个投诉人同埋被投诉人嗰个地位系咪悬殊，令到呢個投訴人如果沒有平機會的協助呢，根本就有冤無路訴的。咁當然證據的力量本身亦都是一個考慮啦。咁單案件本身如果上到法庭，是不是可以提高到公眾對這個歧視議題的認知呢，咁這個亦都是重要考慮。咁所以考慮曬呢幾點之後呢，我哋先至決定會唔會對呢個投訴人呢係提供一個適當的法律援助。 系喺按照现时香港嘅法例咧，歧视嘅案例，如果去到法庭嗰度，最严重嘅后果对于嗰个歧视者系点样嘅处分呢？ 因为我哋系用都系用民事嘅索偿方式嘅， 系、 所以系唔会坐监啊嗰啲嘅。最严重嘅咧就系赔偿嗰个数额可能会相当大咯。咁、譬如我哋旧年嚟讲，我哋藉住成功调停。加埋有啲係通過法庭解決嘅咧，我哋都係為投訴人咧，總共咧係爭取到超過有640,000嘅。 嗯，係啊，朱文賢啊，我留意到你向立法會都有報告過咧，就係喺2022-2023年度咧，就頭十個月收到嗰啲投訴調查嘅個案咧，係比同期即係上一年嘅同期咧減少咗13%嘅。你點樣理解呢一個咁樣嘅跌幅咧？係咪即係歧視少咗啲？係 楊立文，其實咧就係啦，可能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其實我哋做接受投訴嘅機構咧。好多時每年個數字呢都會有升有跌嘅。咁、的而且確以平機會嚟講呢，差唔多個投訴數字由2019-2020呢就開始緩慢咁下跌啦。咁、譬如今年就有跌咗10%+啦。咁、如果你話要我哋去估量嗰啲投訴下跌嘅原因呢，其實不外乎我哋可以有幾類啦。咁、向好嗰方面諗就係話嗰個反歧視的執法的效果和宣傳的效果是彰顯啊，咁令到咧違法的個案就減少，咁呢個自然啦咁樣。咁但係負面嚟睇，當然有很多人都話：喂，唔係、可能市民覺得你平機會冇用、舉報都嘥氣、咁唔舉報咯。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可能嚟嘅。咁再加上亦都話，可能由於市民對歧視嗰個意識提高咗，好多時呢啲民事嘅糾紛咧，佢哋可以私下解決咗嘅。因為就算我哋帶佢上法庭咧，我哋完全係循民事角度去做嘢嘅，就同刑事係冇關嘅。咁所以我哋嗰個結論咧就話，其實無論個個案升定跌都好，我哋應該都保住一貫我哋做事嗰個專業嘅水準，時刻都應該要盡職咁去執法、教育、預防。先做好我哋自己嗰個工作，去應對每一個投訴嘅個案。咁千祈唔好鬆懈，亦都係跌又唔好自滿，升又唔好鬆懈。 咁如果換一個角度，即係譬如話你哋會調停一啲個案啦，或者去調查啦。咁譬如調停又真係經過你哋調停之後，又得到即係好好嘅和解，即係呢一方面嘅數據有冇得即係我哋可以參考？ 係啊，嗱，去年咧，譬如去年我哋差唔多有140宗嘅案件咧，係我哋去做調解嘅，咁成功嗰個個案比例咧，係去到86%嘅。咁呢個其實如果我哋同國際間有類似平機會咁嘅機構咧處理同類案件咧，我哋嗰個比例咧係喺前列分子嚟嘅，係非常之高。 嗯嗯，即係好有效啊，真係 但系我当然我头先都讲，我哋又唔可以话，哎咁样，梗系证明我哋叻啦，或者自满啦咁。咁我觉得真系要睇整体嚟讲，市民对于佢平权嗰个意识系点啦，咁佢讲唔讲道理啦，咁同埋亦都案件嘅性质啦，系好多外在唔同嘅因素咧，系令到有呢啲咁嘅结果嘅。 我可唔可以追問一下？譬如話，舊年咪有一單案係一個學校嘅男學生，即係佢話要留長頭髮，即係你哋都有調停過嘅係嘛？咁嗰最後係點樣嚟嘅？ 或者我用個比較概括嘅方式去講啦，因為始終講個別個案咧就唔係好方便嘅。咁譬如呢類關於制服啊，即係學校嘅校規嘅投訴咧，包括頭髮長度在內咧，咁我哋舊年係有五宗同類型嘅投訴嘅。咁就基本上，譬如話，如果講到頭髮呢個問題，當然我估社會好自然就聯想到，就係長毛尋求司法覆核，關於佢喺同即係懲教署嘅逗留嘅時候嗰個頭髮嘅長度嘅管制嗰個案件啦。咁我哋個睇法咧，都係話其實兩個案件，兩類嘅案件，即係校規嘅案件同埋懲教署規則嘅案件，其實係有著根本性嘅唔同嘅。咁所以大概個思路咧，我哋就唔認為咧係可以直接引用到終審庭關於懲教署之內對在囚人士嘅頭髮規定呢一個案例咧，係可以直接。是使用在我哋处理校规嘅呢一类咁嘅案件上边。 好，唔该晒你吓，朱文杰先生，平机会主席啊。今日咧个热门嘅课题咧，相信大家都关心嘅就系关于港铁票价嘅调整嘅问题啦。咁其实咧政府一路都同港铁喺度检讨嗰个所谓可加可减嘅票价调整机制啦。咁就嗰个检讨咧已经完成咗㗎啦。咁今日咧政府同埋港铁咧就开咗个记者会，就讲嗰个最新嘅检讨嘅结果嘅咁。嗱呢个问题咧，因为牵涉一连串嘅数字啊，各方面嘅数据咧，其实系比较复杂嘅。不过咧可以咁讲咧，今次嘅检讨嘅调整机制有几个焦点，讨论嘅焦点嘅。第一就系、是。为港铁已经累积咗 3.35% 嘅加幅咧，点样处理？第二咧就系、是、每年嘅 0.6 嘅特别调减会唔会延续或者改动？第三咧机制会唔会引入一啲议员所倡议嘅同利润有关嘅因素嚟压低最终嘅加幅咧？咁啊，咁啊讲咗咁多啦，先睇下个现行机制系点先。咁佢有条方程式嘅。喺个空气中，即系讲啲方程式，牵涉啲数字，老实讲系难吸收嘅吓。不过都讲啦，就系、是、首先咧就0.5%旧年12月嘅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嘅按年变动，加0.5%去年12月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嘅按年变动，减。一个生产力因素，仲喺某啲时候啲仲减多一个叫做咧额外扣减添嘅，好鬼复杂啊！嗱，简单啲讲，有呢条方程式有几个因素，一就系、是、消费物价指数，啱嘛？系咪先？如果系通胀咁，大家都辛苦啊！通胀越高嘅时候，我又辛苦，你又辛苦，咁大家都希望嗰个票价即系可以即系减一啲啦。咁但系经营者角度就话，大佬话我啲经营成本都增加咗，咁所以呢个所谓消费物价指数咧系一个因素啱嘅。第二个因素咧就系运输业嘅名义工资指数啦。咁又系啊，咁佢好多员工系运输业噶嘛，唔系佢。单单香港铁路公司而整个运输业嗰啲工资嘅因素都系一个因素嚟噶嘛？好啦，仲有一个叫生产力因素啦。嗱，据我理解，最初点解会有呢一个咁嘅项目呢？原因就系想鼓励呢、这个铁路或者运输系统嘅经营者提高佢个生产力啊。要有个诱因令佢提高个生产力噶嘛，唔系好鬼撇咁样，系做又36又唔系36亿利润啊，讲紧，咁佢边有心机去改善啫？咁如果个生产力因素越高嘅话，咪即系个加幅咪 加票價嗰個幅度咪越細咯， 係、 嘛？即係鼓勵佢去提高佢嘅生產力啦。咁講咗咁多，咁今日嗰、那個嗰、那個所謂新機制係點咧？咁講咗一條氣咁啊！休息一陣，一陣再講。 手下留情，現正尋找一名男子，佢瘦身材、速短髮，曾經是一位脍炙人口的節目主持，近期還是一套打破香港票房紀錄的電影入面飾演法官。如果有他的下落的話，請大家致電2771。 喂，他就在這裡。 是嗎？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點至十點，劉偉恆、梁禮勤、阿一，還有我麥振剛， 手下留情。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刚才就讲过话现行的机制啊。咁讲到口水干埋，咁究竟而家宣布出嚟嗰个新机制系点咧？咁吓。好概括咁样同大家都交代一下啦，有几个方面嘅。第一个方面就是保留原有嗰个直接驱动票价调整嘅方程式，但系就将生产力因素嘅计算方式咧，直接同港铁嘅香港物业发展利润嚟挂钩。嗱，呢个有啲议员喺度不停喺度倡议紧噶啦， 吓 咁啊，政府话以地养铁啊嘛，俾啲地佢咁样吓，咁啊。透过个地嗰个收益嚟经令到嗰个铁路能够营运落去啊嘛，咁样呢个系最原始嗰个出发点啦，系咪？但呢啲地系政府俾你嘅，系咪？公司港铁吓，咁、你喺呢度嘅收益系咪亦都要回馈翻啲乘客啊？咁样嗱，呢个因素好啦，咁就经过修订之后嘅生产力因素嘅安排就咁嘅，就睇下上一年嗰个香港物业发展利润啦。如果系50亿元以下嘅话咧，个生产力因素咧计0.6%。如果是50亿元至到少于100亿的呢，生产力因素当是 0.7%。100亿元或以上的呢，生产力因素就是 0.8%。即是说它的物业发展利润越高的生产力因素就越高了。 没错。这个都是很多政界人士啦，或者啲政党咧，都系极力倡议嘅一样嘢，即系话将嗰个嘅喺香港个物业发展嘅利润咧，系同嗰个生产力咧系因素咧系挂钩吓，咁咧就因而咧系可以喺嗰个每年即系嗰个调整嘅幅度嗰度咧系可以减除嘅吓。咁而家似乎咧就系即系政府都即系从善如流咧，系做咗呢一样嘢啦。 好啊，第二个方面咧就话咧喺2023年嘅票价调整咧提供1.2%的票价特别扣减，并且将大概一共咧就系1.85%嘅2023年嘅票价调整幅度咧延后到2024年先至实施咁样。咁另外亦都有个所谓叫做负担能力嘅上限安排嘅，即系任何按票价调整机制得出嘅上调嘅幅度咧，不得高于相应期间嘅家庭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嘅变动嘅幅度。当然咧呢个系要顾及市民嘅负担能力啦，而负担能力嘅上限咧，安排嘅呢个咁嘅做法咧，其实曾经喺2019到2020年两个年度发挥嘅作用嘅，降低嗰两个年度嘅票价加幅。嗱，而家即系都系再行之有效嘅做法啫。另外第三个方面咧，就优化服务表现回赠啊，提高港铁公司就住服务延误事故分享嘅款额，并且引入繁忙时间款额嘅增加嘅安排。呢、这個都公道啊，係咪？ 係啊，嚇，因為咧就好多事故咧，令到好多乘客咧都即係好唔開心嘅嚇。咁因此咧就即係有呢個咁樣嘅機制咧，就係一有事故咧嚇，即係就。如果是超過三小時的事故咧，就要撥出呢啲款項噶啦嚇，就 所要引入呢 1.2 倍嘅款額嘅增加嘅安排嘅嚇，咁咧每宗事故嘅最高撥款金額咧，亦會由而家嘅2500万咧係上調至即係4000万咁多，咁即係變咗消費者或者即係坐地鐵人都會攰翻。 係新方案嘅第四個方面咧，就係保留票價調整機制裏邊嘅負擔能力嘅上限，同埋咧簡化佢嘅應用機制添。第五個方面咧就係優化同埋延長現時各項票務嘅優惠。包括将绿色专线小巴转乘优惠由每程三毫子提高到五毫子，同埋延续港铁都会票同埋全粤通连接车程嘅优惠咁样啊，好多嘅细节咧，要慢慢大家慢慢消化添嘅。咁根据最新嘅方案咧，2023年嘅票价调整幅度将会下调3.85%。2023年嘅最终票价调整幅度咧，需要等到2023年3月28日公布嘅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嗰日咧，先至嚟作实。咁好啦，呢、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议员嘅田北辰，你好。 你好，你好。 对于啱啱政府同港铁通宣布嗰啲咁嘅检讨结果，你满意唔满意？ 哇！我一路听你正话咁讲，直情系天下无敌啦！我直情感动到流泪啊！ 你系讲真定讲反话？ 咁我同你解释下啦。 好啊！ 我对整件事嘅感觉咧，就一个包装完美嘅礼盒 啊， 满场欢喜 啊， 拆开嚟咧，入边有几粒糖仔 啊。 佢咧包装完美嘅意思咧，就系、是、社会所有关注嘅地方，佢都有回应。 嗯。 冇一样嘢漏咗， 系， 只不过每一样嘢佢回应嘅力度咧，就系、是、好似隔靴搔痒咁。 啊， 嗱呢个就是公关嘅，真系100分啊！ 系， 有冇人想做一个公关嘅一个测试咧？呢个真系要俾100分。 嗯， 嗱，咁我同你逐个讲啦。 好啊， 佢咩生产力点6.7.8咧？ 嗯， 佢其实基本上就跟翻以前嗰、那个通胀同运输业嗰啲升人工升幅随意就减点六， 嗯 ，OK， 佢同以前一息一样 ，OK 就减点六，只不过点六之后咧，佢就话最多就可以减多点二，如果唔系咧就减点一， 嗯， 啊，你唔好理佢嗰啲点七点八先，纯粹就系基本上就系今日嗰个减点六之后，因为我不嬲有开噶嘛， 嗯。 佢而家话如果赚少过50亿咧，咁就减嗰度咧就系零啦，即系冇得再减啦。 嗯， 如果50至100亿咧，佢就减点一。 嗯， 100亿以上，无论你赚200亿、500亿、1000亿、5000亿咧，都系减点二嘅啫。 嗱，无论佢嗰个 速叻啦，你话佢几叻咧，同利润挂钩，其实佢讲系讲减点一点二，佢又 系嗱，无论个措辞或者个实质上嗰个最后嗰个结果系点都好啦，但系而家佢确系将嗰个佢自己嘅物业发展嘅利润挤咗嚟方程式嗰度嚟挂钩，咁呢个系咪都系一个进步咧？ 咁我咪就系话包装一流咯，嗰日梗系有回应到社会嘅诉求，但系魔鬼在细节中，我哋系讲力度噶嘛。 嗯， 佢唔系用点七点八去挂钩啊，佢系点一点二嘅啫，因为佢不嬲避开点六噶嘛。好啦，仲有一样嘢啦，佢用咩利润呢？佢唔系整体利润，商场嗰个租金收入佢唔计噶，车站啲租金收入佢唔计噶， 嗯， 广告所有嘅收入佢唔计噶，佢净系计卖楼。 嗯 嗯， 咁你谂下，条铁路全部嗰个铁路站。都有商场，都有嗰啲铺头。 系， 如果冇咁多人搭车，佢冇人卖佢广告， 系， 冇人买佢嗰啲罐装汽水， 吓， 系嘛？商场亦都唔会有人跨区去。咁嗰啲佢完全唔计，净系计买卖物业， 系啊， 唔计唔计啦。 收租利润又唔计，又收租利润系咪？系咪啊？ 嗱，都唔计噶，唔计，净系计卖楼 嘅 啫。 嗯， 但系佢卖楼嘅利润系咪占佢个即系非车务嘅利益嘅大部分咧？其实？ 因为一时多时少 咯。啊，呢、這个慢慢再计数啊。7:30新闻报告之后，继续请嚟阿田北辰咧，同大家讲下呢啲包装技巧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 政府公布经检讨后的港铁票价调整机制，在生产力因素的计算方式直接与港铁的香港物业发展利润挂钩。港铁会在今年的票价调整当中提供 1.2% 的票价特别扣减，并将 1.85% 的票价调整幅度然后至明年实施。根据最新方案，今年票价调整幅度将会下调 3.85%， 而今年最终调整幅度要等下星期二公布最新的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当日作实。政府公布港铁票价调整机制检讨结果，并建议修订港铁服务表现回赠及繁忙时间港铁事故的罚款上限。因去年发生的事故而需拨出的款额将用作提供四个特别车费日，分别在4月8号、4月9号、5月13号和5月14号。乘客可以半价乘车。运输及物流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港铁同意提高因延误多于3小时的事故而需拨出的款项，并为发生在繁忙时间，即是平日早上8至9和下午6至7的事故引入 1.2 倍款额增加安排，每宗事故的最高拨款金额由2500万上调到4000万。根据优化的服务表现回赠，港铁就去年事故需拨出的款额会增加约六成，由6550万增至1亿300万，将用作提供特别车费日。发展局建议修订保护海港条例，涉及改善海滨畅达性和临时填海工程，可豁免于不可填海推定的原则和测试。至于在海港内的填海工程，建议强化现有规管制度，除了加入公众参与机会，亦要交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审批才可以进行。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指出，修例主要是简化改善海港和临时填海工程的程序，令工程可以豁免于测试。针对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局方建议增设附表清单，列出码头、观景台、海滨长廊等16项工程可获豁免，初步倾向填海面积不得多于 0.8 公顷，并要取得司长级官员批准。至于临时填海工程审批的流程相同，初步建议填海面积不可多于3公顷，工程时限不可长过3年。当局就条例的修订建议，下月会展开3个月的公众参与活动，明年上半年交予立法会讨论。新一期綠置居公布价单，三个屋苑提供近4700个单位，售价是市值四一折，单位售价由大约75万到271万元不等。最贵单位来自油塘高宏苑，在 A 座43楼，面积489平方尺，售价271万，高宏苑提供2021个单位。另外，马鞍山锦柏苑提供1896个单位，上水青桃苑有776个单位，售价最平的单位在锦柏苑 C 座一楼，面积184平方尺，售价约75万几。全部单位将在下星期二开始拣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两阵骤雨，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呈祥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仲系排到去明爱医院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系喺桥面单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一段略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受较早时上水扫管暴露的意外影响，现在上水市中心一带交通仲是相当之繁忙的，揸车朋友请保持忍让或者考虑改道行驶。另外，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白石坳多车，龙尾去到燕江村。预告一下一些晚间工程，在港岛方面，半山上阿里北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九点至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去坚尼地道方向近香港礼宾府的路段会封闭，而去坚岛方向的快线就会临时改为单向东行。另外，在西贡公路有道路改善工程，由凌晨12点半至到清晨5点半，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回旋处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经过要小心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一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杨立门啊，头先我哋同阿田北辰倾开啦，咁佢觉得今日政府同港铁今日咧讲嗰啲检讨嘅结果咧，就公关手法就一流啦，但系实质嘅内容咧就麻麻吓，其实就系好差添，其实吓。继续同阿田北辰继续倾，田北辰 系，等我再讲埋佢嗰个包装嘅另外几个即系精彩地方啦。 好啊， 佢全部有回应社会诉求嘅。 嗯。 咁佢累積咗3%+，係應該要加嘅咧。咁我哋要求佢撇帳啊嘛。咁佢而家咧就係、是、黃恩浩當啦，佢就撇帳就撇咗1.2%。咁即係咧係大約3-4%到啦，佢撇咗啦。咁剩翻落嚟1.85%咧，佢又拖啦，就話聽下一年要加啦。咁其中仲有0.5%咧，就係、是、今年加嘅。 係 今年加嘅。咁实质你包埋呢个0.5%同埋今年计嗰啲数啊成啊，同埋佢旧年赚多过100亿，再减多0.1%嘅话咧，我估计佢今年嘅实质加幅咧就2.5%度啦。即系各位搭车嘅人，你今年都即系、就是、都唔好谂话，有啲咩即系加幅系可能系1%留下啦，就大约系2.5%度啦。咁呢个系其中一样佢回应嘅嘢。咁第三啦，咁好多人都话呢，就包括我哋实政原卓就话，如果你自自然你罚钱，咁但你罚钱，但係70%几个股权嘅政府，政府啲钱係即係香港人嘅钱，咁即係自己罚返自己啫，係咪？只不过将即係明明即係纳税人嘅钱佢去回馈返俾嗰啲乘客啦，咁但係佢回馈多咗啲嘅，的而且确。但我哋最关注嘅就係高层管理层嘅花红应该同呢个大型挂钩，佢就完全冇改啦。 啊，呢、這个重要喎、啊即係要嘅减嘅减。 你罚我自己做乜啫？ 嗰啲高嗰啲高管减人工先到肉啊嘛。 我动你40,000,000罚到1亿，咪又系我自己嘅。 减佢人工佢先到肉，佢先至得起心肝去改善啊嘛。 是啊，咁所以其实係好吊诡嘅。我哋香港人就揸住嗰啲股权，有啲又唔搭铁路。咁而家佢大延误呢，佢就回归返搭铁路嗰啲，同我哋嗰个税收嗰度收少咗咁多，咪再回归囉，係咪？咁但係 最紧要嘅就係管理层嗰啲花红一路都唔敢掂，提都冇提。咁呢个係一件事喎。 可能或者同阿特首话即係抢人才呀、啊、你唔俾咁高人工点抢到人才呀、 啊。好啦，咁仲有就搞笑嘅地方呢，就是、通常大型五呢就影响打工仔嘅。打工仔就返工就迟咗啦。跟住就又要留嘢做返啲嘢，因为冇嘢架工，照你做咁多嘢，咁你迟返工咪迟放工囉。 嗯。 係咪咁所有呢啲咁嘅受影响嘅打工仔呢，佢而家嘅回归呢係周末回归喎、哦、你知唔知啊， 嗯。 佢、 嗯、 係揀四日半假回归晒㗎喎。喂、嗯嗯、你有冇搞错，咁你受影响係打工仔，你回归日周末搭车，周末搭车打工仔都未必搭，可能自己揸车可能巴士，咁你好似头痛医脚，又唔知佢咩理据。咁佢话驚如果係半假係周日呢就逼冧港铁。嗯，咁你唔使四日做晒㗎嘛，你咪摊长一个月做囉。你摊长一个月做，每日嘅票价可能係平一成、嗯、有几多人搭开巴士㗎，因为你港铁嘅票价平一成，佢转港铁啦，你自己諗下。咁、 嗯、 所以呢个呢又基本上係无厘头嘅，係咪？咁当然去到最后就係我要求话撇甩运输业工资嘅升幅嗰个因素，因为好多市民同我讲话，喂，我而家水深火热，我交通费系完全同我个生活嗰个费用系通胀系息息相关嘅，最好就系计通胀啦。 嗯， 咁你话你而家同运输业嘅工资中位数上升继续咁挂钩，咁老实讲，佢系应该透过投资科技减少用只眼去检查，系咪？咁佢人咪少啲，咪投资科技多啲咯。咁如果系咁嘅，你加人工都唔会攞你命啊！咁佢又唔係咁做喎，係咪？因为佢请好多好多人靠隻眼所以检查嗰啲嘢，咁咪成日就甩漏又出事，咁跟住呢你请咁多人就要加咁多人工，咁咪跟住入晒我哋乘客嘅數，係咪？咁咪引进科技投资科技，咁咪减少呢啲人为嘅错误，係咪？咁一来即係、就是、个好处就係你嗰个工资中位数运输业上升，咁你人可以请少啲㗎，你咪靠科技去填补咯，系嘛？而家其实好多嘢都系靠人工智能啊，好多嘢填补咩？请咁多人做咩啫？啱唔啱啊？ 系 咁呢样嘢又系一个好大嘅失败嚟嘅。咁佢又唔肯撇甩嗰样嘢 啊？ 你知唔知过去几年啊？佢通胀系 2.5， 但系运输业嘅工资中位数嘅升幅系 3.6 啊，系高过通胀成一点噶。 啊，喂，讲翻你原本曾经你原本嘅建议就话嗰个票价机制系以通胀率嘅一半为上限啊嘛，系咪啊？你有咁嘅建议啊？而家佢冇睬你喎， 佢不但止冇睬我，佢系要通胀同埋嗰个运输业嗰个人工嘅升幅嘅平均数。 嗯， 咁就高过通胀，更加冇话随意，其实就系、是。一成不变，就做翻以前做嘅嘢。咁点解我话嗰个礼物嘅包装呢就真系天下无敌，任何人嘅关注佢都回应咗。但系开咗个盒呢我就满怀欢喜啦。点知揾到几粒糖？ 回应嘅项目就齐晒啦，不过个内容咧就系欠奉系嘛。 咯， 啊，头先我哋都讲过话咧，将佢个物业嘅发展利润都挤落个方程式嗰度，都觉得佢系进好似进步。咁但系你又话好多方面嘅嘢都冇计，例如佢嗰啲物业嘅收租嗰啲收益佢又唔计。咁另外就系佢喺其他地方嘅铁路管理嘅利益都唔计，系咪啊？ 系咯。 只系香港嘅物业收益， 净系香港买楼嘅啫。嗱，咁我话俾你听啦，全部大地产公司，佢哋最紧要 ，OK， 死人暗捞都揽住嗰嚿嘢，就叫做经常性收入。经常性收入咧就系收租嗰堆嘢，即系商场啊、写字楼啊、收租嗰啲。买卖咧时高时低，佢哋真系好醒目嘅。因为如果你系计买物业咧，可能有几年佢冇乜嘅。有几年就好多喎，咁嗰啲咪全部都系零咯，冇得减咯。 咁但系佢呢个 呢啲咁嘅大地产公司长远计最紧要嗰、那个所谓嘅命脉啊，就系嗰个稳定性嘅经常性收入。嗰、那个肯定唔系卖楼，系咪？嗰、那个就系我哋所有啲商场 所有啲站嗰啲商户嗰啲广告费日积月累咁嚟嘅。 嗯， 佢竟然嗰啲完全唔计，咁、你话啦？ 但呢个系咪你哋要求啊？即、就、系、是、你哋要求嘅时候，系咪应该要计翻所有非车务嘅收入都要 挂钩嘅咧？你赚几多少就几多啦。 你谂下，佢解释佢嘅解释系乜嘢咧？佢嘅讲法系 佢嗰啲商场收益系完全同铁路系挂钩噶嘛？佢所有商场都系个铁路站， 系 咪？佢嗰、那个每一个铁路站，佢租得俾人。如果冇铁路啊，你会唔会走去一个铁路站去租间铺头去卖汽水啊？ 嗯、 如果冇人搭车，系、咪？咁、你谂下，佢将来啲铁路线越做越多， 嗯， 接驳就越嚟越完美。 嗯， 同样一间铺头去卖汽水嘅人就越嚟越多，去买人买汽水嘅人就越嚟越多。咁你谂下，佢呢个系直情系永远持续。即系风吹雨打都有个收入、哦，有乜理由唔计啊？ 嗯，好多谢你吓，田北辰议员系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啊，亦都系交通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嚟嘅。大家就住今日啊所公布嗰个新嘅方案啊，或者一啲建议点睇呢？咁田北辰就认为咧，包装就好啦，但系内容咧，实情咧都几粒糖，咁几粒糖都叫润下喉嘅，可以全部。不过就离开嗰个满，即系满意程度就差好远啦吓。你听得出啊？田北辰都好似几怒气咁啊！大家想倾下咧，可以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 嗯， 周末周日 好声音，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二十世纪两次大战呢，在陆地上基本上是以坦克为主要的攻 击。纳粹德国和苏联双方参与的兵力超过260万。 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知识宝库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儿童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医生，医生啊， 医生啊， 你有病，你又有唔到啊？想知而家搞边科？日月睇电视游戏节目，依家搞边科啦？ 系医生嗰个医啊！ 我郑丹瑞每集都会邀请好多名人嘉宾上嚟玩下游戏，从中踢爆坊间好多医学谬误，等大家知道正確嘅医疗信息。依家搞边科，星期六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大家同唔同意啊？田北辰嗰个观察咧，咁啊，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有听众啊，伍先生系咪？吴生你好， 系啊，梁生你好，杨亚门你好， 你好。 其实头先阿田北辰咧讲得好啱嘅，因为实际上我睇下今年咧，佢嗰个港铁嘅如果计出嚟可以加咧，就系、是、呢个通货膨胀嗰度可以加成4点几，呢、這个工资嗰度咧又可以加成4点几啊，即系两个都差唔多咁上下可以加到。咁咧再减，你扣减嘅只系本来扣减0.6，我哋而家多咗，如果佢赚到50亿，叫100亿咧扣0.7。咁啊，100以上扣0.1，其實根本睇出咧個增加嗰0.1、0.2咧，係相對於本來已經可以加嗰成7-8% 咧，係好少。第一，第二咧，其實呢個係誤導嘅咩生產力，因為同港鐵本身咧自己有冇生產力係嘅增長係冇關嘅。其實只不過佢話哦，總之我就要扣減呢個數啦，係一個好低嘅。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咧，佢港鐵本身嘅嗰、那個物業收益點解會增加呢？其中一個原因好可能咧，就係香港嘅通貨膨脹同埋嘅工資嘅增加而推高個樓價。你諗呢兩個 factor 推高嗰個票價可以推高咁犀利，但係港鐵咧佢扣減咧只係扣減0.1啫。即系根本咧，我觉得政府提呢样嘢咧系完全系冇意思嘅，即系呃人噶，根本就系、是、啊。 可以咁样讲法。 好啊，好啊， 多谢你嘅意见。 多谢任先生啊。接住落嚟咧，我哋请嚟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啊，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啊，陈恒斌议员嘅陈恒斌你好，陈恒斌你好。 系你好，你好两位，你好，你好各位听众。 系头先啊，田北辰咧就话今日咧政府同港铁宣布嗰啲新方案咧就系、是、包装技巧就一流，但系打开个礼盒咧里边就几粒糖嚟嘅啫，咁样就唔系好满意。你自己个总的观感又如何咧？ 我覺得又冇乜糖食嘅， 糖都冇， 糖都冇。 啊，因為點解咧？但係咧，我咁樣講，其實咧，今次佢係第一次咧，將利潤同埋嗰個可加可減機制咧綁埋一齊嘅。 嗯， 係因為以往咧就可加可減，淨係啲通脹啦、工資啦，同埋佢投資回報收益比例。啊，咁做一個特別嘅扣減，仲有0.6啦。咁而家咧就係、是、直情將呢0.6嘅特別扣減咧，就變成係同物業掛鈎。咁所以今次意義係大嘅。 算進步嘛？喺呢點上算進步嘛？ 呢樣嘢咧就我覺得有意義啦，意義大啦。第一次係將佢即係賺錢同埋個方程式綁埋一齊，但係咧個出手就太低啦、因為。譬如话佢赚50亿以上，咁啊去到100亿咧，先扣得嗰0.7，跟住咧去到100亿以上咧，先得0.8。咁本身咧，本身系0.6噶嘛，咁而家佢增加咗即系1-2% 咧，唔系0.1-0.2% 咧，本身对于个加价或者系对于方程式个启动上面咧，个意义唔系好大嘅，咁所以咧同我哋期望咧。是有比較大的落差的。 仲有佢而家所講的物業發展利潤咧，冇計到其他嗰啲，只係講緊嘅賣樓啊嚇，嗰啲收入，車站廣告收益啊，租金收入啊，喺內地同埋喺澳洲啲鐵路嘅業務盈利又冇計添喎。 嗯，嗱佢成個你睇翻佢盈利嘅即係嗰條數裡面咧，最大嘅收益咧。其實就係本地嘅物業收益，咁佢喺外國嗰啲投資啊，或者係內地投資咧、啊，其實係好少錢嘅。咁廣告啊嗰啲收益咧，大概每年有50亿左右啦。咁對於幾條數計落嚟睇咧，就係、是、地產呢條數係最大。咁而家將物業擺埋一齊落去個方程式咧，係有意義嘅。咁但係就真係出手太低啦。我哋覺得如果咧佢。我哋個期望咧就係佢賺100亿咧，喺物業嗰方面或者係佢條數啊賺100亿咧，基本上你就唔應該啟動個加價、如果係有咁嘅做法咧，我哋就覺得可取啦。咁但係而家佢得0.2增加咧，咁實質上係即係對方程式嘅幫助唔大嘅。咁所以我認為糖都冇得食。 呢、這個數字係一個問題啦。例如而家話上一年嘅香港物業發展利潤50亿以下就0.6%啦，當係生產力因素啊。50亿到即係少於100亿就0.7，100亿以上就0.8咁。咁如果大家唔滿意，可以爭取調高呢個生產力因素嗰個數字㗎。咁呢個一個方面咧，另一方面亦都。其他嘅廣告收入啊，喺第啲地方嗰啲嘅鐵路業務嘅盈利收入啊，亦都係要求佢更改噶嘛，係咪？可以。 其實如果係將其他嘅收益都擺埋落方程式度，這個當然係最好啦。咁但係咧，你諗下啦，佢即使多過100亿，佢都係得0.8嘅，佢 cap 咗啦嘛。咁即使你將佢擺成150亿、200亿嘅收益，佢都係 cap 到0.8。咁對於你爭取將其他數擺埋落去係冇實質意義嘅。 OK， 反而咧就係、是、應該係譬如話你由50亿至100亿咧，應該係扣1%，跟住咧如果係去到100亿以上咧，或者去到150亿咧，你應該係扣1.5，跟住如果去到200亿咧，你又扣2，咁樣嚟計咧，我哋又梗係。求神保佑，希望港鐵賺多啲錢，跟住結果我哋唔使加價啦，係咪？ 好， 咁但係而家佢得0.2咧，就真係實質意義唔大咯。 喺嗱到呢個地步，有冇爭取嘅空間咧？你覺得有冇爭取嘅餘地啊？或者嘛？ 當然啦，我哋等咗5年，終於有個檢討，但係檢討嘅結果出嚟而家咁嘅結果咧，我係有啲失望嘅，因為同我哋預期之中咧係有一段好長嘅差距，咁所以。有冇機會爭取呢？我相信爭取嘅時間係即係長期爭取啦。咁我哋都係揮咗好多年，佢終於就係話肯將個物業收益或者係將佢嘅賺錢同個方程式係有少少掛鈎。 咁我覺得係一個開始啦，之後希望可以爭取多啲嘅比例啦。 好啊，就住嗰個累積加幅咧，今次就冇喺個機制上面咧做任何安排，只係喺2023年嘅票價調整當中提供1.2%嘅特別扣減。其他餘下嗰啲就延後到2024年先實施啊！你點睇呢個咧？又 嗱，累積加速嗰度咧，我長期都希望港鐵咧去可以考慮嘅，因為而家變相咧，今年加唔到價，我哋全香港變成咧係會爭港鐵錢嘅。而家累積咗已經係2.幾%啦。咁如果一有得加咧，佢將呢啲累積加幅咧就可以加翻落去咧，咁條數就會好襟計嘅。所以我之前咧就一路都建議港鐵咧，就係將個累積加幅，如果今年加唔到，出年俾你加，出年都加唔到，隔年咧就應該取消嘅。咁啊一筆勾銷咗之後咧，大家就唔使好似滾雪球咁滾啦。咁而家咧佢就冇剔到我哋呢個意見，只係咧做一個特別扣減咧，就係將2.8%咧就扣減1.2%。即係話嗱你爭我咁多錢啦，我收順啲啦咁樣。咁樣嘅做法咧，其實幫助都係相當之有限嘅，因為始終都仲有個累積加幅喺度啊嘛。咁呢個累積加幅又會繼續好似滾雪球咁滾存落去咧，其實不可取啊！我都好希望政府咧同港鐵嗰度再去即係認真去考慮市民個感受咯。 嗯，市民嘅感受大家都明嘅，大家都身同感受啦，心吓。咁但系你由另一个角度又调翻转讲，就话港铁都系一个商业经营嚟嘅，咁即系个大前提咁讲啦吓。咁从嗰个商业经营嘅角度，你话累积加幅就撇咗个数算数啦，咁样又系咪公道咧？喺对方嘅角度嚟睇啊， 嗱我哋认为个累积加幅咧，就系因为个经济嘅环境因素咧，而令到佢嗰年加唔到价。咁如果嗰年都加唔到價嘅話，咁佢累積咗落去啦。咁我都冇話累積加幅就唔可以唔可以俾佢加嘅。而下一年俾佢加翻。如果下一年根本佢都啟動唔到個加價，即係可想而知個經濟環境係幾咁差啦。咁就唔應該咧再繼續滾存落去嘅。咁應該隔年就一筆勾銷。我都覺得我自己提得咧好係好合理，同埋係即係比較保守噶啦。咁點知咧呢個咁保守嘅建議，港鐵同埋政府都唔接受咧？我覺得就真係各方程式嘅檢討咧，就同我哋真係要求係有段頗長嘅距離。 嗯，嗱，我想問一下嗰、那個呢一個機制咧，就都仲有一個負擔能力嘅上限㗎嚇。咁、咧就話會簡化佢嗰個應用嘅機制。咁呢個你哋有啲咩睇法咧？呢、這、一個建議。 嗱，個負擔能力咧就係、是視乎嗰個入息。住户入息嘅中位数嘅差别啦，咁呢一个系的确系好嘅，因为有个上限喺度啊，咁呢个上限咧就唔会令到嗰年咧喺市民嗰个人工或者系入息上限咧，即系入息嗰、那个加幅咧冇乜增加嘅情况之下，佢又系咁加价啦。 呢个系一个保障， 系有个保障嚟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保障咗我今年，但系你将我要加嘢。你唔加啫，但你累積落出年加，其實最終嗰、那個票價嘅基數都會上升嘅。 咁出年加佢都係要係都係受呢個上限限制嘅。 係冇錯，咁所以就係、是會好似滾雪球咁滾落去咯。咁、最終會累積咗一個非常之大嘅數嘅。如果經濟一路持續向好嘅話， 係仲有分零鐘嘅節目完結啦。嗱，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因為服務延誤而推出嘅服務表現回贈啊，所謂啊，而家就集中喺星期六日嘅啫。呢、這個田北辰就鬧鬼嘅，你哋點睇咧？又 嗱，呢個服務延誤嘅罰款咧，佢都聽咗我哋意見咧，係加翻個上限嘅。佢本身2500萬啦，而家加到去4000萬啦。咁我都覺得咧，如果加到4000萬咧，都可以迫使港鐵咧對於維修嗰度咧投入更多，令到佢服務係更加穩定嘅。咁呢個加幅我係歡迎嘅。咁但係當然啦，佢嗰個回贈咧就擺咗落星期六嘅回贈咧，呢一樣嘢我就覺得真係對通勤嘅市民，尤其是翻工嘅市民，日日幫助緊佢盈利嘅市民咧，就幫助真係唔大嘅。咁所以我都希望港鐵係可以考慮下平日進行啦。呢、 係老老實實打工仔平日星期一至五咧做到碌地咁就係啦嚇。星期六日而家瞓下覺啦，仲出街係咪？即係我諗好多人都係咁諗啊。其實 係冇錯嘅。 星期六日可能益咗嗰啲即係俾2蚊嗰啲搭車嗰啲人， 咁你 俾2蚊都唔使去俾啦， 唔使去俾。 有時都會嘅，本來2蚊係收割狗嘅。咁我哋2蚊人就覺得 開心啫。但係廣大嘅地鐵乘客咧，係要俾實額嘅車費嘅。 係啊係 嚇，多謝陳文斌啊，阿陳恆斌啊，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夠曬，多謝各位收聽，再見，拜拜。